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城寨见。 好翻嚟啦！又我哋咧，头先就讲完呢、這、一个哇，街工之前嗰啲 未讲完啊，又录咗，咁啊，我睇到咧有啲文章，有一个叫金鱼故事，其实食紧饭唔怕啦，而家其实咩金鱼先，唔系街嗰啲金鱼喎，阿钟哥咩金鱼？ 就咁样嘅，葵芳村里面咧就头先讲咧廿六座问题公屋咧，咁有啲部分已经重建咗啦，咁、一座楼叫做葵人楼嘅，佢就重建咗啦。 等先，葵人楼系你而家嘅办事处啊，都系卅年嘅。 係啦係啦，咁佢重建咗嘅，重建咗啲居民入住啦，係咪啊？咁就好啦，即係新嘅地方咁樣。但點知咧，由於房屋處咧就想點樣樣咧，加快重建，就讓嗰啲居民咧快啲搬走，就整社會啲怨氣啊，唔好咁大咁樣。咁點知加快去裏邊咧起座樓嘅時候咧，嗰啲手工亦都仍然都非常之差， 因為趕工啊嘛。 就第一咧就咩咧就一户咧就一桶咧就兩户嘅。兩户用一個渠，一個渠咁樣，一齊咧就用 共用，即係廁所分開嘅都係渠共用， 就用一條渠咁樣啦。而同時咧啲渠咧就做得即係你知啦，水係向下流噶嘛，係。點知佢啲渠咧，整一打橫嘅，同埋向上啲咁啊打橫嘅，即係變咗平嘅，咁就變咗佢入邊冇咁好咯，俾人講係。 即係成日積住嗰啲。 咁係啦，咁好容易咧積聚咗啲嘢喺度咧，變咗嚟講係。又加埋一條渠咧，就兩個會用喎。 哦。 咁就變咗咧，好容易就塞咗俾人。 又打橫又咁樣。 咁如果成座樓咧，其實咧每一户啊都試過塞過一次嘅，最少嚟講係。咁咧就有一次咧，我咧就喺夜晚黑同一個嘅分區委員會嘅委員咧傾偈，八點零鐘嘅時候，咁有街坊就打電話俾我。嗰時我個辦事處唔係依座樓嘅，我哋喺葵興嗰度。佢話：喂，唔掂啊！我話咩唔掂啊？哇！佢話乜啲嘢湧上嚟啊？ 啲嘢 我咩湧上嚟啊？你過嚟啦咁樣。我都知乜嘢啦，即係唔係幾好嘢咁樣。一過到去咧，見到佢哋咧，就喺八樓嚟嘅。嗰單位佢咧就嗰個座廁咧，用個座廁咗板就冚住，用啲衫咁樣，已經係即係包住佢啦。但都係唔得，仲係湧上 嚟。逼出嚟啊！ 但係咧地下咧，我入到去咧就已經係。即係佢到腳硬嘅啦， 香港地咁遍地黃金啦， 啲水嚟講係，跟住咧一條條嗰啲，你知啦，真係唔係金魚，係嗰啲黃色一條條嗰啲咩？你知唔知 啊？哇，黃 金片啊嘛！ 但係當時你著咩衫咩鞋先？當時 我好似而家咁樣， 即係咁樣咁裝得到。 咁啊，真係覺得啊，好慘啊！而家點咧咁樣？咁我就嗱嗱臨咧就話咁樣樣啦。啱啱我叫埋我個分區委員嗰個人上，哇！佢夠義氣，我話 你咁樣好兄弟嚟，你真 係你即係上樓上最頂嗰層樓。每層咧就喺翻呢個單位度敲門，叫佢唔好用呢個廁所啦。如果係再用咩，再落嚟， 再用落嚟，再用， 再落嚟嘅。咁我一走咁啊，塞住咗啊嘛，咪湧上嚟咯。我唔好再用咁樣，佢好危險上去咁。咁我咧就即係除咗打電話叫房署揾人嚟到通渠之外咧，即係幫手咁樣筆啦，咁樣俾人翻筆，將嗰啲嘢全部拱曬出去走廊咯。 走廊咪側邊啲居民會唔會嘈你咧？ 走廊咧， 你推曬出嚟 咁有啲去水喉噶嘛，有啲水渠噶嘛咁樣。咁點解我當我做緊當中裏邊咧？你估唔到咧，隔離房亦都係咁樣樣現象。 哇！幾條喉咁樣同時咁擺。 隔離房嗰個亦都咩現象？嗰個係一百嚟嘅，佢就嗰上下隔牀。佢咧就鎖咗上下隔牀，就唔敢落嚟。 哦，其實佢都有事嘅。 大聲嗌， 救命！ 大聲嗌都嗌。咁我哋過去走嚟睇下咩事咧？又係咁高。 哇！ 唉，真係好慘啊！真係 好經典啊！呢個 咁我哋就不斷咁撥啦，咁撥啦，咁有啲看更咧都上嚟幫手撥啦，咁樣咁又即係揾通渠佬嚟咯。就過咗鐘頭之後咧，你唔係即時嚟，當時又冇即係手提電話， 冇快啊嘛，打電話 咁啊，咁啊要等佢嚟咧，都係好長時間咯。變係講係咁，所以變咗咧就一成講咗兩鐘頭咧，係咁筆咯。 哇！而家聽到都熱心有餘悸，我聽形容覺得。即係你上到去冇得唔做噶嘛，係咪先？要焗 我哋 焗住， 即係 冇得走，唔通你走咗去咩？係咪先？ 係啊！ 但係如果你佢揾唔好彩揾到民建聯，佢都唔知會咁做啦。我唔覺得班人會咁做咧，真係。分鐘啊！你打電話好快嚟啦。 嗰時未有民建聯， 嗰時未成立，未成。嗰時都係八幾年左右啫嘛。 八五年。 佢但嗰時工聯會會唔會即係佢哋會做翻啲街坊嘢？咁未做噶嘛？ 工聯會其實佢參政都唔係好多。 參政即係參參區嗰啲唔係好多，咁同埋都唔係咁地區化咯。 係，即係佢哋主要都係挨住，即係用翻工人工會個團體去做啊嘛。喂，而家講翻啱啱講完街坊咧，工人同埋街坊啊，即係講翻工人嗰 part。其實好似你哋係咪有成立唔同啲工會嘅作 用？有，我哋嗰時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就係成廿幾個工會嘅正式合作，咁不過咧就係好可惜。即係大家知道工業咧就不斷走下坡啦，亦都係藉由即所以真係藉由工業啦，咁就不斷咧由佢不義啊咁樣，咁我哋工會不斷減少，咁咧同埋咧就係、有陣時咧啲工會成立咧就係佢哋正正係由於佢哋咧要被去要搬上上嗰時咧、要維護嘅權益，又先成立工會，咁點知佢咧成立工會之後爭取完權益之後就冇咗個行業啦。變咗工會又會冇。 譬如有幾單咩咧？有叫 電子啊， 精工電子廠就喺邊度 啊？精工嗰時咧就喺依個嘅葵涌，葵涌嘅。 精工係唔係踢波嘅精工？同咩？ 精工真係嗰做精工錶嘅精工。 唔係錶， 日本錶。 日本錶。 啊，精工錶。咁即精工錶嗰度。咁咧就佢哋咧就因為咧日本人嘅管理咧，係真係事實上咧係大男人主義。對 女性來說真的有些歧視， 即是那些女的工人都受歧視。 是啊，他們那次就很簡單、就是說呢為什麼一些的、不是高層的那些工友、就沒有一個特別的花紅給他們，而那些基層、因為那些高層 的工友反過來肥上 手下基層的就沒有的，很不忿要找他幫手，找他幫手的同時期呢還說出他們很多的、就是、管理上的不人道的事情、譬如怎樣一條拉就拉佢哋嗰啲廠，你知一條拉 住條雙線噶嘛， 限住警鐘去廁所。 嚇！呢個就只有 你咧，你依隊有十五，就係九點十五分鐘，你隊有九點半，你依隊有十點三咁樣。你諗下去廁所有冇可能？你話 即係等到嗰陣先有走仔教咁嘅廁所 係咪？你係咯，即係嗰啲係咁唔人道嘅嘢嚟嘅，咁樣樣嚟講係。你知我哋幫佢搞依個工潮嗰時候咧，有個勞工主任。我想你都可能大家認識一下這個人的、叫周東山、他最近呢就曾經有官司就 他退休之後搞一些、補習社、語文 的補習社，補習社那件事沒多 久、他呢就、當時他來到呢就做調解、工友、開個控訴會、他聽完他都哭、因為實在呢那個管理裡面呢對那些基層工友呢是真的不公道、很多人請講咧，去廁所就要 限時間啦， 限時間啦，同埋咧就係即係尊卑分得好好犀利嘅，就係仲有啲階級咧就分得好犀利嘅，咁令到佢哋大家個尊嚴咧，好受損嘅，係，咁所以同佢吐苦水時咧，除咗工友喊之外，即係連嗰啲勞工主任都覺得真係哇，唔能咁 咁㗎。咁對後嗰個主任有冇同你爭取啲咩先？佢咁感動啦。 咁後來咧，我哋罷工罷咗十三日。八十三日， 好犀利喎！十三日， 當時有好少有。 對佢嚟講， 當時咧，政務嗰個報政司啊，唔係叫政務司，嗰報政司咧就係廖本懷。廖本懷咧就係話咧就係如果再罷工落去嘅話咧，政府要介入。日本商會都開曬會，就話一定要係打擊呢件事，唔能夠俾工人贏。咁後來我哋同嗰個嘅廠方裏面傾開會傾啦，咁達成咗協議，個協議乜嘢咧？就有部分工人一定要被解雇，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才跟商會有交代。 是不是當時核心那班就炒了那班？ 炒了二十幾個，但是呢，但不過他們說呢，我們作出一些特殊的補償，就每個工友發了特殊的一個金之外，金額，同時期呢，罷工呢的人工照出，對我們來說都挺好，即當時很少有呢罷工的糧就給你們， 好像沒聽過罷工的糧出， 這個就是更加少，工友也出現了一個很有階級的感情存在，他覺得就說既然我們保留一班核心的班 被解僱 都不要緊，但保留了一班這麼多工友繼續做工作，而福利的權益裡面有提升到，他覺得值得的，他們願意這樣去解僱。 但是之後被解僱的那班工友怎樣？做回這行還是怎樣？ 很散，出去各方面都 有，因為可能有些同行說這班黑名單，這班搞事就不請，這班搞工會， 當時不是那麼嚴重，當時不是那麼嚴重，也不要說出了名字都沒有，所以他找工作也不是太難，都可以找到工作這樣。但是那次那個工潮就很好，就是體驗到一些基層工友，大家嗰種感情咧係真係好好。佢十三日真係唔簡單喎，喺個工廠裏邊嗰個飯堂裏邊，係好辛苦，就夏天添， 你知道幾熱， 冇冷氣啦嘛， 係好辛苦咁樣嚟講係。咁大家點樣去支援大家啊？真係做好多好多好感動人嘅一啲嘅場面度。 即係當時佢哋係翻工時間都喺度嘅， 全日喺度唔走， 全日喺度，即係叫一個佔領嚟嘅都 係。係啊，佔領辦公係佔領咗喺度咁樣。 其實我諗一套戲咧，叫《逆權師》啦，你睇過未咧？ 我冇睇過。 即係幾年前就係 南韓嘅 韓國一個係啦，可能佔領戰就講少少，你講呢個故事。 好似係講我唔係好知，淨係知道有呢套戲咯。你 唔係嗰陣時，我就係都係啲工會啲朋友介紹我睇嘅，即係佢哋有搞放映會啊嘛，就問師奶咧就係咁講，佢哋受到不公平待遇咧。就喺佔領個超市咯，成班女工啊，咁最尾個結局都係咁差唔多嘅。核心嗰班炒咗之後咧，即係錢銀賠翻，但係請翻班人都係咁樣用分化啲招數咯。佢哋真係直頭帶埋啲仔去佔領添啊！件事都搞到好好大鑊，真係真事嚟啊！呢件叫逆權師奶，係可以大家翻嚟睇下呢個。但係啱啱你講呢一啲，即係喺香港就係諗翻起扎鐵工人啦，當時同埋碼頭工運會 再之前， 再之前會。多啲咯，但好似呢幾年，可唔可以話齋係咪工人少又少啊？呢啲即係工會抗爭咧， 係啊，因為而家咧少一個製造行業啦，全部都係啲嘅 服務業啦。 我哋叫做咧灰領， 有藍領， 有藍領，有白領嘛，以前 中間係嘛。 咁啊，佢哋咧叫做灰領，灰領乜嘢咧？就係啲文職啊，喺服務性行業嗰啲叫灰領啦。係 啊， 咁多啲灰領咧，同埋咧依灰領嘅機構咧，係分得好散嘅。 係啊， 就算你譬如博仙尼啊。再單落嗰啲啦，你一個分店，最多廿零人嘅啫，係咪咧？廿零人已經一個店鋪啦，同以前我一間廠咧，齊人哋都二百零人喎，嗰啲大嘅幾千人， 集式咁樣， 呢個好唔同咧，俾人講係 零散化咗咯， 係啦，零散化咗，咁變咗咧，你即係搞工潮咧就容易好多，俾人講係。咁但係你要搞得好難啊！ 好難，太散啦。 因為我哋平時聽開嘅工潮嗰啲都係大嘅公司，譬如國泰啊，嗰啲即係大嗰啲。 而家已經好少，譬如話仲有零星嘅話咧，就譬如話屈臣氏啦，嗰啲嘅嗰啲水嗰啲蒸餾水 啦，都有啦。工人啦， 嗰啲都係算做多人咯，有幾百人咯。同埋頭先講扎鐵工友啦，即係佢哋都有幾百人啦。咁仲有譬如話係碼頭工人啦，佢有幾百人喺度啦咁樣，嗰啲即係能夠可以聚到幾百人先容易搞到。如果唔係嘅話咧，好難搞。我試過幫過一間琴行嘅，叫做通理琴行。 呢下你實下工會下面。 我要同佢組織工會添嗰時。試過做過做即係爭取過啲行動都成功嘅，但就好難咯。點解咧？你點聯絡嗰啲嘅？ 哇！佢鋪頭係好幾個員工， 佢幾十幾間鋪頭到處有嘅，你點去聯絡嗰啲人咧？我哋就靠 fax 去嗰啲公嗰啲分店咯。但係嗰啲分店如果嗰啲嘅所謂 manager 啦 嚇，失收 好嘅就好啫喎，咁好嘅就唔俾你睇。 佢撕咗佢咪抌咗。 所以變咗係好難組織咯，俾人講係。但係嗰次我哋都好嘅。我哋組織咗成有200多嘅通理琴行嘅工友咧，嚟到我哋嗰度咧就係開會啊，同佢同老闆開會爭取啲嘢咁樣，都成功咗。 你當時爭取啲乜嘢？當時記唔記得？ 我唔記得咗啦，係唔知係商量啊定乜嘢，啲服務都係福利咁，但係都同老闆講掂咗，都係 OK 咗咁樣。 咁其實你咁講係咪真係會可能未來工聯會調翻轉佢個勢會弱翻啲，因為冇工人啊嘛。 其實咧， 定係冇關係。 佢哋而家嘅工會咧，大多數都係啲嘅即係。 飲飲食食， 虛學嘅工會，因為只有啲掛個名，有幾百個工友，但其實咧真正活躍工友就好少，真係好少，因為事實上真嘅，譬如個電子工友啊，邊度有幾多個電子公司啊？ 而家仲有呢啲工會嘅咩？ 係啊，紡織工廠或者幾多個紡織啊？有咪冇？ 一兩間咯啲， 咁你事實上係好難嘅，依樣嘢講。 即反而可能未來可能組織係翻啲係零售業、廣泛服務業嘅工會可能做嘅 零售服務業咧，又好同頭先講啦， 頭先講啦，太難組織佢哋， 好難凝聚啲工友點樣去爭取權 益，同埋佢流動性好闊嘅嘛。譬如我講寬頻嗰啲，你一個人分一年轉兩三間公司啦嗰啲。 嗱，譬如好簡單，我今日幫博仙尼，我聽日可能幫佐丹奴嘅，係咪先？即係呢個係嗰個流動性真係好大嘅一樣嘢講係。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做依服務性行業裏邊咧，就係有個好大困難嘅，就係佢今日做緊服務性，即係賣緊牛仔褲咁樣。但聽日可能我自己喺間新嘅商場裏邊咧，開個布貼仔喎，係咪啊？因為真係唔出奇，因為點解開布貼仔唔係真係困難嘅嘛？一兩個人就可以開，同埋你唔使帶好多本嘅，十零萬咧都可能會得嘅喎。咁你就係可以做到生意咯喎。咁即係佢你同佢講爭取權益嗰時候，佢覺得。唉，我都諗住攞經驗， 嗰下啫， 攞經驗自己做老闆， 攞經驗嘅啫。我遲啲就過即係自己做嘢咁樣，有啲咩心態咧？俾人講。 啊，不如先我要講翻即係葵青區，因為我睇啲文章咧，即係我哋咁多區議會咧，之前係好似葵青個泛民比例最高噶嘛，喂，但係今屆完咗之後，咪都係差唔多咧。葵青嗰、那個 今屆就好慘啦，今屆 有幾隻冧咗咧？今屆都廿咪 total 咪廿八隻 total 冧，即係其實冧咧最主要都係民主黨。就即係我哋街工就 你哋五個都 就維持咗， 五個都係五個， 咁民主黨就輸得都幾多下。 嗯， 咁因為一直以嚟咧，所以葵青裏邊咧。所以民主派咧，即係得兩鬥嘅啫，一民主黨，一係我 哋，兩鬥人， 係冇咩第三。 民協冇， 因為你哋就聚集喺葵興個葵芳嗰邊， 葵盛係啦。 啊，民主黨就喺北葵涌嗰邊。 青衣啊，咁 係啦，係 李永達當時都係即其實都係個七子發展嚟嘅脈絡嚟㗎嘛。係 啊， 當時 我哋即係有1985年嗰時候咧，我哋自己就即係凝聚咗七個人做候選人，咁又亦都係呢七個人當選咗，咁就成為一個叫葵青七子。 係啦，有善總佳啦、李永達啦、 咁李永達啦，同埋我哋咁樣樣咯。咁就後來第一屆咁樣樣啦，跟住第二屆咧仲勁啦， 十五個啊，點講過犀利啊， 點不斷上升緊啦。咁包括咗梁廣昌嗰啲啦，梁廣昌而家變到真係已經係真係冇曬啦，香港係。咁葵青區議會咧係真係成個葵青區啊。其實啲選民咧對我哋泛民咧係接受嘅，真係接受嘅。但係唔知點解咧，係近呢十年八年咧變得好緊要，即係嗰個嘅建制派入主咗好多，咁同埋佢用咗好多嗰啲嘅， 尤其是係青衣啊嗰邊都好嚴重， 犀利，係好犀利。佢哋用咗好多手段，好多嘢咧，嚟到。成功地咧，係搶佔咗好多山頭。 其實嗰陣時區議會前，我聽周偉雄講咧，佢哋話勁到派五公斤米，同埋派埋咩花膠嚇，唔係啊嘛，雄哥咁大鑊，佢話呢次大鑊嗰次。 我嗰個同我爭嗰個對手路亂嘅，就係派花膠。 派啊！ 係啊， 喺街派就咁。 花膠之外咧，仲有嗰個風扇咧，嗰個 咩芭蕉扇？ 芭蕉扇嗰個咧，就派嗰啲。 派啊！嗰啲喺街買到50蚊嘅喎，佢有能本事點派喺街？擺街站咪咁派啊！ 喺借咗個互助委員會就派咯。 哇！喂，呢啲佢出係咪即係好難過去賄選 個派？都係咁樣樣， 咁有錢。 可想而知， 即係佢哋係用好多資源去專揼你啊！佢想拆散你啲區啊！ 係啊，佢哋山頭，佢真係擺時間擺精力去做。 咁 有啲區裏邊嚟講，咪俾攻佔咗咯。 係喂，但係問題，如果佢哋呢個模式即係派物質上嘅嘢。其實有冇得拆咧呢樣嘢？ 其實真係有少少難度。咁當然咧，就係你除非你真係好有實幹，就同佢真係做好多嘅社區問題，爭取翻佢哋咧覺得就話我攞去嘅嗰啲禮物啫，但都我仍然投你票咁樣。即係除非佢做到依樣嘢先得咯。 我記得周慧雄做好呢樣做好嘅，我覺得佢之前有朋友做咗單張咧，就係、是。你投票俾佢，人哋點會派嘢仲派俾你？佢選到點解仲會派嘢俾你咧？即係佢打落概念 O K 嘅，同埋即係聽阿即係紅哥講咧，佢係癲到咧，譬如半夜爆水喉嘅，佢搭的士趕落去兩三四五點，哇！啲街坊儲水啦，冇水啦，第二朝咧，佢做到咁癲。我諗你即係街工，你幾個都係做到咁癲先可以攞翻席位啫嘛，係嘛？ 周紅咧，佢咧就係強嘅地方點樣樣咧？就係話無論你大小事件都好。佢都即時，如果除非佢唔知道，一知道就即刻去拍你門， 好快脆去做到。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呢個要即係你要願意花出時間出嚟先得咯。 但係問題而家唔係即係個個都係佢咁即係全職做區議員啫嘛，咪如果調翻轉，如果啲即係蛇仔兵都打得勁嘅區，你擺個時間一定要好多先有機會保得住個區咧。 嗱，我成日同我哋街工啲同事講嘅，無論佢做議員好，或者係做緊一啲嘅助理好，或者做一啲嘅其他工作都好啦。我覺得就係選民咧，如果講一個對一個團體，以至對一個嘅議員咧，個要求點樣樣咧，就係、是、一個勤力嘅，好嘅社工。我未講政治處啦，政治就係、即係高啲就譬如立法會嗰度 擺埋先啦，先講下地區層。 如果講地區嘅工作咧，就一定要做一個勤力嘅好嘅社工。勤力嘅就係話你成日都見到你啦，即係唔係到時都係你，即係 三年不露中暑筋嗰啲咁啦。 我聽到好多嘅選民都係咁講啊，選舉就見你， 唔選 就唔見你。呢個我最難聽嘅，呢個我最心。 我成日講冇啊你 啊，最心急嘅一樣嘢。 咁所以第一件事就有成日俾人成日見到你啦。第一件事嚟講，第二件事你做嘢要勤力啦，係唔好冇大霎啦啲嘢講係應承咗原來冇得下文嘅。咁又真係鬼中意你咩？鬼求你邊？ 但係呢樣嘢想請教，譬如有時你接啲個案咧，譬如話申請啲咩嘢福利啊，真係做唔到，咁點同嗰個選民講咧？即係個街坊 講。其實我覺得街坊咧又唔係真係咁好似有啲人講又覺得好 功利啊， 好功利啊，好貪婪咁樣。其實街坊有就好簡單啫嘛。你只要盡力跟我做過就已經是很開心的了。如果你連做你都不跟我做，一埋他們說不行的了，沒得做的了，那我做什麼找你呢？是不是？即是這個是很重要的。我覺得呢，就是我們有時會講明了，這個呢不是一定成功的，或者不一定可以達到你的滿意的程度的。不過我會盡力跟你試一試，看做了多少就做多少樣。 咁你自己本人你係點分配即係立法會同埋區議員兩邊嘅工作咧？ 好分㗎，我哋做咗幾多做幾多咯。 咁啊有陣時即係我覺得即係啲嘢我自己有矛盾位就係咩咧？你全職又喺區議員嘅時候，你又要兼顧立法會一啲理念層面嘅嘢，即係兩樣嘢好難會兼顧到咁個時間方面。 其實所有嘢都係即係好坦白講句，人係得一個啫。係。咁你點咧樣咧？就係你權能輕重咯，啲嘢講係。即係權能輕重嘅，譬如今日。我立法會仲係未完噶，我走咗過嚟呢度。 哇，係真係犀利啊！ 即係大家，你唔好話即係咁樣樣係即係我冇理人到議員嘅身份咁樣。咁係嘅，有時候有啲嘢你人咧得過啫嘛。你點可以樣都做到咧？你做唔到，即係你睇下嗰件事。邊個輕邊個重咯？有時講係， 即係唔係話要求你去要達到100%嘅出席率或者點樣？即係其實你出席咗，你唔講嘅，其實你都冇用噶。你坐喺度啫嘛， 即係撳個掣， 即係得個靈魂喺度，你都冇，即係得個殼喺度，你冇一個諗法，你其實出席都係冇意思嘅。即係選民其實我覺得都係睇翻你做咗有幾多嘢咯。 同埋有啲你知道立法會嗰度咧，嗰個範圍咧真係好廣闊嘅， 成十幾個委員會。 熟到你真的你冇可能識曬所有嘢，係咪先？咁你即係竊聽嘅問題裏邊嚟講，我真係唔熟。你去講嘅話咧，講到甩甩咳咳，仲講錯嘢仲衰， 係 咪先啦？即係我唔係嗰樣嘢好熟嘅話咧，你叫我夾硬講，我真係等於即係，如果你唔係煮餸嘅，咩叫煮餸？煮餸咩？ 你又唔係嗰飯係嘛？ 係咯，唔係嗰飯，你唔可以。 即係唔係一個全能嘅人係嘛？不過咁樣講咧， 所以變咗你有時要你熟悉嗰啲嘢講，同埋咧，當然你話唔可以藉口就話你乜都唔理嘅喎，咁我都又唔得喎。 即係當然可能你有啲嘢唔係好識嘅啲專業嘢，但係其實有啲 common sense 常識嘅嘢你都會知。 譬如舉例子嚟講咧，版權條例咧係一個好複雜嘅版權條例。 哇！要重新學過。 上次網絡23， 我知道啊。 好，我哋好艱辛。 點電線嗰棟嘢佢咁厚啊？ 我自己啊，我冇揾助手幫手嘅，我自己。 你自己跑。 都做咗三篇廣告嚟到講佢，我都係惡補咧，自己嚟講睇。我真係噶，只係自己惡補，因為我覺得個問題係嚴重嘅，係對於影響係好深遠嘅。咁我覺得唔得，我都要發現，咁我就要睇咯，要做咯。咁因為影響成個社會嘅，真係影響好深遠嘅。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好，而家你依個都係網絡上 係啊，我都用 Facebook 啊，都係用。 即係你想上啲嘢係咪即係咁樣犯法咧？咁你驚嘅件事嚟講，好多人揸住呢個咁嘅電話咁樣上啲嘢去。咁犯唔犯法咧？咁樣依係問題，係重要啊嘛。所以我覺得咧，幾咁艱難，幾咁深都好，我都要走去試下認識下佢，我都要講。咁我都係做咯。咁所以睇你自己點去衡量嗰啲嘢重要定唔重要咯。 同埋我哋即係叫選民有眼睇嘅，你即係邊啲會邊開，邊啲會唔開咧？即係譬如好緊要嗰啲會，譬如即係譬如話去博撥款啲會，你梗係要開啦，咁緊要係嘛？我比如想即係同阿即係鐘哥再講一個人物，即係你朋友熟悉佢叫李志成咧。我睇翻資料，原來佢係一個地鐵車長嚟嘅喎。 梁志成。 咁佢即係當初咧，佢加入做地區嘅時候，你同佢講啊，都即係同做工會差唔多啫。佢就入咗嚟做區議員，做到而家啦，做咗成廿幾年啦。其實啲犀利望一望，地鐵車長嚟嘅啫，同埋中畢業都已經可以足夠處理咗一啲即係地區事務啦。 其實咧，我諗我有好朋友，有個好朋友阿謝玲啦嚇，佢煮餸煮好好食嘅。咁我成日問佢：，喂，你煮餸好食，你點煮噶？有咩巧妙嘢啊？咁樣，佢講佢話點樣樣啊？用個心嚟煮咯。 用個心，但係都要講即係材料。 用心嚟煮咯，就咁講。我諗做嘢都係一樣好重要。譬如今日你搞依一個咩網台， 如果冇心叫我做咧，我都唔識點做，做唔到噶，係咪先啦？你有心去做咧，就幾難咧，你都做到；幾唔得閒你都做到；幾忙你都抽到時間出嚟做到。呢、這個就咁簡單，有冇心啫？就係講句。 咦，咁就我哋節目都完啦，即係嗰個心搞掂，做咩做地區就係嗰個心啊嘛。 係啊，真係講得好重要嘅，做任何一樣嘢都係有冇心去做咯。有冇心做乜都冇用啦。 係啊， 即係等於你翻工咁樣樣，你即係話我揾。喂，我嚟到係揾飯食咁樣。唉，真係，你睇住個鐘，睇下幾時放工咯。 咪收工等放工咯，搭正五點咪打卡，打卡咪走咯，五分鐘前喺度補 啦。你冇心喺度嘅，俾人講係。好似而家份工你冇錢噶嘛，係嘛？ 冇錢㗎，我呢度係冇㗎。我哋 係咪要自己俾錢先？ 所以我哋呢度係冇錢俾到你，佢話費都冇㗎。 但係你仲要自己攞錢出嚟㗎？ 唔係，我哋要自己即係總之上嚟做主持冇錢㗎啦。 啊，成個咁成個運作咧？ 我哋靠係聽眾募捐俾我哋。 係咯， 係啦。 咁你點樣搞出嚟咧？如果你只要你冇心，你點搞咧？ 唔係，同埋我哋冇心，聽眾會知道㗎，唔會唔捐錢嘅真 係。咪係咯，就係講就係你做咗啲嘢出嚟咧，人哋睇你咪行貨先咯。仲有一個係講係，請唔到你求求其其咁樣，好似以前新城電台咁樣咧，就只係播音樂咁樣。咁咁你都有人聽你啦。 嗯， 真係好簡單。即係你做依個節目，如果你咪有心嘅話咧，人哋嗰個眼睇噶嘛。 係，同埋我哋嘅節目開始就係因為想每個地區事務都同聽眾分享下，同埋想拉翻呢啲唔同地區組織先做呢個節目啫嘛。 所以其實就係。我覺得誒依個數係好啱嘅，就係民眾嘅眼睛或者群眾嘅眼睛係雪亮。 唔係佢哋知道你俾時間佢哋觀察到佢哋，你知啱唔到佢哋。 即係你做啲嘢出嚟咧，究竟你係應酬我啊，還是係你用心嚟做咧？我相信或多或少分到出嚟。 嗱，但係咁樣，我想講一個話題，就係講散兵嘅問題啦。我諗你哋嘅模式就係即係心間細作，用時間打下區翻嚟。但係嗱，有啲散兵咧。就係臨到嗰刻，譬如話啊，即係打吹筋嗰個徐子健啦，佢嗰刻贏咗啦。可能同埋有啲區咧，佢哋臨半年前先至做地區工作，都贏咗喎。其實係咪可能話你哋以前套模式係咪要改變，定係話有套新模式會更加適合而家呢個世代咧？ 但係贏嘅你見到啫，輸嘅你會見唔見到啊？ 其實你講新人比例，佢哋比政黨新人輸得更加多嘅比例上嚟講。 係啊，即係其實你唔好淨係睇佢贏嗰啲，唔好睇下唔好睇下輸嗰啲。其實輸嗰啲就係乜嘢咧？就係我成日都講咯。你嗰即食麵有冇營養啊？係冇營養噶嘛。係咪先？即食麵即係你餵飽你啫嘛，冇營養嘅。同樣做你做地區工作，你選舉嚟講，你用即食麵嘅模式去做嘅話咧。可能有些地方被人撞得到啱，但係唔係個個區都做到嘅。只要人哋嗰個對手真係做下嘢嘅話咧，你就贏到 效 嘅 啦已 經。你贏 到係唔係真係冇效咧？佢哋去做。 嗱，譬如啦，即係就算我識阿徐子健都好啦，就講老實話，佢贏係咩原因咧？唔係在於佢勤力喎，唔係在於佢嘅知名度喎，而係真係在於人哋係唔中意鍾樹根住。 太廢。 即我當然不是咁樣去話徐子健， 佢係好勤力，但係問題是對手方面係 我唔可以講話阿貓狗都可以贏咁樣樣。但事實上咧，就係、是、依個真係唔係一定係徐子健先會贏到。可能另一個人咧，做同樣係落咁多嘅功夫嘅話咧，都有都唔係未必冇機會喎。因為最主要咧，人哋嗰個太啲選民。太過唔中意嗰個， 因為有個對比喺度啊嘛。 係啦，冇錯。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如果係以一個咁短時間去、去贏嘅話 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偶然性咯。 冇錯啦，唔多咯。當然有少少嘅人係可能咁樣樣贏到，但係更加多人咧係咁樣樣人輸咗咯。 同埋就算你咁樣僥倖贏到，你下屆都咩啦，都 係啊。你譬如舉例子嚟講啦，調翻轉，譬如阿鍾樹根。反省了自己，未來這四年咧係好勤奮做嘢嘅， 講聲又落翻魚灣先啦， 係好踏實做嘢嘅。要調翻轉頭，阿徐子健咧又唔做嘢嘅，咁你會點諗？ 係啊，即係選冇簡單啊，邊個做嘢就投邊個。 即係唔一定係可以保證到你再贏。係 啊， 同埋我覺得係即係啲人係想改變嗰個心態強。 即係所以我都喺度不斷，我唔係話即係自己自恥啲乜嘢啦。就我真係都希望大家講咧，就係真係要。落實啲做功夫，我啲同事成日笑我噶，我有個口頭禪，亦都係成日都鼓勵佢哋做嘢咁樣樣，我就一句説話就乜嘢咧，就係要平時如戰時，戰時咧就如平時。 哇！好辛苦嘅，好似好緊咁樣，平時咁樣個人。 咁呢個係嘅喎，你想你 選舉時冇咁辛苦嘅話咧， 平時都咁做， 你教平時做咯。 因為其實如果你當每一件事喺你眼中都係一件大事嘅，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因為其實每一個市民嚟講，其實佢揾得你求助就係一件大事嚟嘅啦嘛。即係唔會話喺我眼中就係小事，但係其實佢嘅感覺上面就係大事啊嘛。所以我哋即係如果區議員係喺每一件事每一個時刻裏面都很用心去幫手幫個街坊，我相信佢贏嘅機會一定高咯。 好啦，不如下次再講，下次聽下志明嘅經驗好唔好啊？好。